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大球場事歌焦點的時間，原本第一節最激講出來是四個球員，現在換人換了六個球員進來，不知道為什麼，因為球證慢夠了， 打多 個球證球證在這裡，今晚主持就用球證東尼一哥九十多年沒拍過你了，阿旭馬晨峰阿松和小朗威，喂不好意思，王晶叫我說的， 好好好， 不要介意這件事，熱血王晶在這裡，不是我，不要望住我，屌嗱声，不要望住我。OK， 喂，唔好讲咁多废话，住一家俾人闹。咁咧讲一讲，喂，呢个礼拜啱啱新鲜滚热啦，就欧霸欧联抽签啦，咁啊，我哋梗系要讲啦，系咪先？咁啊，另外今个礼拜都非常多嘅大波啦，当中就系西班牙国家打比啦，巴塞对皇马啦，咁另外就系双红会啦，利记对呢个曼联啦，有冇曼联等喺度啊？啊，冇啊嘛，得啦，冇事。OK， 就系咁样。OK， 红魔仔睇住啦。OK， 咁咧就当然咧亦都会讲翻就系话呢个。世界杯啦，无啦啦就吓改做12月踢啦，咁啊唔知点解古灵精怪 ，OK， 咁啊亦都会交俾阿松咧，就讲翻佢爱队米杜士堡所属嘅英冠嘅情况嘅 ，OK， 好啦好啦好啦，喂，唔好意思啊，又摆 上又摆上台， 得闲无聊啊嘛，系啦，猪所属嘅 ，OK， 我哋喺第一幅相先讲呢队衰波帕尔马，嗱呢帕尔马本身嚟讲咧，原本就新老细呢、這个。文尼路啦，就接受咗之後咧，就 文 迪利，文迪利邊 Q 過同我講嘅咧，真係火都嚟啦！文迪利咧就以1歐羅接咗手之後咧，唔係冇噴水啊，大佬就住啊！咁咧就嚇諗住呢隊波，諗住就搞得好好哋，點知呢個契弟咧又衰使扯，又衰呢人，又衰嗰 雙公款啊，仲有咁啊，即根本上兩樣嘢加埋咧，佢都應該周身禮噶啦。 唔係應該喺大陸就應該拉去打靶噶啦。OK， 咁咧結果而家嘅情況就係話咧，周四就正式宣布就被班。破產啦，咁但係當然都可以獲准咧，就參加餘下嘅二甲嘅賽事嘅。咁不過嚟講，新班主嗰度咧就麻煩你接手之後咧，就順手還埋嗰億幾嘅債項啦。 咁啊，而家基本上嗰個情況就係、是、二甲嗰邊咧就借咗500萬歐元，就俾佢做一個營運嘅形式啦。咁當然嗰句，如果來季嘅情況係有新班主接手而要清咗呢條帳咧，咁佢哋將會可能要喺月早啊作賽。如果唔係咧，就應該要由丁早開始再作賽嘅。 啊，冇還啦，冇還啦，即係係咪先破產嘅四年後有一條好漢， 冇所謂啦。以前都見到有唔少嘅事例啦，即係都富人天下，全部都係 配老假啦， 配老假有試過，咁啊都係由低再嚟過啦。咁希望巴爾馬其實真係熱三湖嚟，我諗唔到有邊個無啦啦會肯俾咁大筆數據，稱為之前啲人工嘅債。 都未必嘅。 喂，其實你話足總批咗500萬歐元俾佢哋話救火，即係其實都真係唔知道救得邊樣啊！依家 杯水居身同亞視差唔多啦。 不過嘅另外嗰另外嘅二甲球隊都會夾錢幫帕爾馬渡過難關噶嘛，打埋今季嘅賽事噶嘛，都會夾錢嘅。 其實而家最困難，我諗係揾新東家。始終咧，佢嗰啲債項，首先就如果冇記錯嘅話，佢新班主一上場就要還翻俾意大利足總500萬磅。 基本啦， 嗰個最基本都係。另外就是说其实这个问题在很多二甲球会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个负债越来越高。那如果真是二甲都好似之前蘇超隔樓咁樣，要去還咗一定嘅債項先俾佢繼續作賽，喺二月作賽嘅話咧，其實我諗呢一樣嘢會令到新東家去卻步嘅。 咁但係當然 呢樣嘢真係會力係咯，直情話不如你唔好接啦。 即係我咁攞啲錢出嚟，首先要還錢，仲要搞你波喺月早打嘅，咁跟住使多更多嘅錢去建立嗰支球隊。咁不如我直接俾錢揾到二甲好啦。 我見到個貝魯斯乾尼同緊係咪大陸嗰個有傳統。 賣過去好順利嘅，你仲要俾多咗錢執對咁嘅內底越組， 睇你用咩角度睇呢件事啫。 當年費倫天拿跌咗入丁組咧，都仲有班球員留喺度，即係迪里維嗰個球員兼教練，即係艾爾希，甚至唔收錢都帶佢哋上翻去。但係而家帕爾馬啲球員未必肯幫佢踢埋剩低嘅賽事添。 唔係人嘅嘢就好老實嘅，即係個有邊個想踢丁組嘅正常人嚟講係咪先？冇得幾耐陳文輝嘅啫。咁但係古文論點都好啦，都希望即係話帕爾馬呢個 case 如果真係有老細入主嘅，咁啊希望盡快去渡過呢個難關啦。 有冇傳過啲咩人會有機會咧？依家蘇花都好似我未聽到話有咩人 傳都未傳過。 呢一嚿嘢絕對而家係唔會有人去刻意去掂，因為其實都係嗰句咧，債務上因為累積得太多，所以唔肯定嘅呢樣嘢冇嘅。 咁你啲500万欧元就好善用，出翻良好，供應翻水源啊、電力啊咩都好啦。 買翻巴士啊， 買翻巴士啊，我唔知道點都好啦，至少係真係幫到某啲嘢先啦，過埋呢幾個月。 頂咗咁貴先啦，餘下嘅日子都唔算太長啊嘛，祝你好運啊！500万 其實歐元真係頂唔到一個月嘅，真係。 我諗人工都唔夠俾啦。 租車啊，喂，一嘢要大，真大鑊。首先下幅想講講世界盃。咁啊，世界盃2022年嘅時間咧就話由呢個卡塔爾就舉行啦。咁啊，呢單嘢咧就今日都幾得意嘅，講緊就係話咩咧？就係話，確認咗就會係11月至12月期間咧就舉行嘅。咁咧當然啦，好多歐洲球會不滿啦，大佬啊黐乸線嘅，英超嗰啲，喂，我嚟緊快車喎，大佬，我放咩人俾你睇 U14 啊，撲街！是不是？所以而家大家就喺度研究緊啊嘛，阿 Nick 好似有啲見解喎。 係啊，咁啊，因為呢個國際足協嘅總監啦，傳訊總監啊，叫做迪格哥里奧咧，就確認咗比賽嘅時間係11月至12月舉行噶啦。咁而決賽亦都定咗係12月18日上演啊。咁由於依家咧冬天世界盃嘅關係咧，佢又將世界盃嘅時間由31日至變到28日，即係仲比平時縮短咗3至4日嘅。咁個原因就好大家二個係冬天就好簡單。簡單啦，因為夏天咧喺卡塔爾咧平均温度都超過40度嘅，咁啊其實大家都有諗，哇！一個未入過決賽周嘅國家，温度咁高，沙漠地帶，點解會俾咁嘅國家做世界盃嘅主辦國咧？冇人知啊，真係冇人知啦。咁啊，但係呢單嘢咧，似乎啲廣告商供應商又知啦，咁啊覺得。喂，你哋係咪有啲黑錢嘅成分啊？咁樣嗱，呢筆都唔好講住啦，因為咧佢有啲球會咧，就已經就話可唔可以將你個決賽褪到23號啊？咁樣即係決賽時間褪到23號，基於歐洲一啲球會一啲私人即係個別嘅原因啦。咁 FIFA 就好擔心球迷咧就未可以聖誕節之前咧準時翻到國家嗰度慶祝聖誕，亦都擔心影響到球會節日嘅安排。我就覺得好奇怪，影響球會節日嘅安排，你連球會成個聯賽安排都冇諗過，諗人哋節日嘅安排咁奇怪。 即係佢唔想，我諗佢唔想影響球會自己聖誕節嗰啲活動啊？點解？ 咁但係英超咧傳統咧個策略咪即係 Boxing Day 啦，就一定會召開快車嘅。咁所以咧，你其實如果咁嘅話，18號可能會好少少，至少你有多幾日可以俾你融入翻隊波啦。咁依家講緊2014年世界盃啦，有76.1% 嘅球員咧嚟自歐洲球會嘅。咁可想而知，世界盃其實普遍嚟講對歐洲球會係超過70%嘅影響，即係超過70.5%嘅球員係會受影響。咁到時咁講緊12月啦，你唔好講話有冇傷病嗰啲都唔知啦。咁但係淨係講緊話咁高水平嘅賽事，你喺咁短時間仲要縮短咗時間踢咁多場波咧，其實個狀態啊、表現啊都難以估計咗啦。咁依家 FIFA 咧就有一條屎橋啦，就話每個球員咧，如果你派一個球員嚟，每一日你踢一日世界盃咧，咁都係頂曬都28日啫。咁我就每一日賠7500英镑俾你做賠償嘅， 7500镑 係俾你一日一個球員每一日。如果你個球會有兩個就即係乘二啦，三個乘三咁樣。 即係如果咁樣計法，一個就35万几。咁咧，如果假設嗰隊波好似話車路士咁計啦，咁啊當佢有10个。啦，咁啊三 一日賠75000磅， 7500磅。 如果有10个系，如果10个系75000磅， 75000磅啱啊啱啊，咁即系变咗嚟讲， 如果睇到决赛系成28咯，但系你唔会10个成日锡晒决赛。 睇下冇彩啦，睇下边队嘅啫，系咪先？咁但系呢样嘢就其实嗱，又调翻转讲喎， 我賠錢俾你，即係我俾你，我俾你，即係我徵召你嚟踢世界盃冇問題啦。我當係俾人工你啦。OK， 咁但係問題就 OK， 傷嗰條數點計？我另外嘅唔夠冚嗰條數，咁 FIFA 咪應該諗埋話喺傷嗰度。喂，即係等於我好簡單啫嘛。喂，我邀請你參加場拳賽，啲拳酬啊，啲 click 嘢，你同我諗掂佢啊。係 啊，好白痴一條叫叉痴。咁你其實如果傷咗嘅，我都唔知話啲咩錢。 點搞啊？ 歐洲球會係咪真係咁等錢使啊？ 喺邊度啊？嗰句啦，一個中型班嘅正選都有三四萬磅，我坐喺度，日日喺屋企附近練波，我做咩要去咁遠同你踢波？咁整親自己斬無謂。 其實你話就話 FIFA 俾啫筆錢，但係邊個出雞邊個出豉油啊？會唔會卡塔爾即係暗地裏都會暗底有啲？ 當然 之方法， 卡塔爾乜都冇地，有錢嘅啫嘛。 我真係窮啊，窮到得翻錢，真係慘。 真係慘啊！ 咁同埋咁不倫不類嘅橋咧，咁其實有啲廣告商咧、贊助商啊嗰啲就已經非常覺得古怪嘅啦，過去足協。咁我只能夠用 LMF 嗰句嚟形容白禮達啦， 冚家拎啊， 系啊，幾廿歲人連個醜字都唔知道，出貪字差到出曬名就係人都知道。咁啊，呢、這個不倫不類就嘅計劃咧，就令 Sony 同 Emery 即係呢個阿聯酋航空咧，就上年已經終止咗同 FIFA 合作關係噶啦。咁一月嘅時候咧，連石油生產商呢個 Castro 啦、輪胎公司 Continental 同埋衛生品牌好出名嘅 Johnson & Johnson 咧，都決定咗唔再同 FIFA 續約，即係廣告方面嘅關係啦。咁啊，一冇 sponsor。咁而卡塔爾嗰邊最得意咧，就話要用大量嘅冷氣啊，去令人對球員啊、球迷都有一個舒適嘅情況下比賽啦，或者參觀比賽啦。咁咁龐大嘅費用，究竟會點咧？咁應該係估到係應該會喺門票嗰度啦，同埋轉播權嗰度啦，會係比依家上年2014世界盃再提高。咁、那個成本方面我想會下年我不知道香港的播映權是怎樣搞，但我知道應該 是越來越高的，只是會 我這麼快知道 的。即如果我們要看更加貴的 都不一定的，如果亞視在這裡應該亞視有機會。 你有沒有看過播有 全冷氣場啊？都不方便啦，只是冷氣費一場播都不知道可能幾千萬， 都說卡塔爾 什麼。不過怎麼都好，我知道有一間一定 會有贊助，就是卡塔爾航空 卡塔爾但你就沒有 Emery 了，即相對地是 沒有所謂的。他說卡塔爾什麼都咩都窮，係咪先得翻錢真係慘？ 同埋卡塔爾呢個地方咧，佢哋都其實每日都有沙塵暴噶，即係其實分分鐘去睇下波咧，會好會可能會影響到。 唔係一 轉 播好蒙差啦， 唔係佢因為佢封個天，佢封個天幕咁啊有冷氣， 玩冷氣場。 大佬你諗下，你唔封天幕喎，大佬突然間個沙塵暴揸入嚟，哇！撲你一間睇下波有龍捲風嘅，大佬龍捲風暴世界盃啊！ 你諗下，好似影響啲球隊練練波啊、部署啦，即係坐緊隊巴去下一個球場嘅時候，嚟個沙塵暴，咪嚇死咩？ 鏡頭去一去翻我哋啊！ 哦，其實可以唔使啊，仲好準備落啦，示威彈啦，你中意翻，你中意 照一照自己 啊嘛。咁其實嗱，咁短時間 ，OK， 你踢緊聯賽途中，突然間中斷咗，你又參加一個世界盃嘅賽事啦，咁樣啦，完全係一個體力嘅，即係一個耐力賽。咁依家其實2003年咧，喺夏密隆有個球員啦，叫科爾啦，就係曼城嘅球員啦。咁曾經喺洲洲加杯嘅比賽入邊都係咁樣，心臟負荷唔到，亦都係高温啦。咁所以夏天咧嗰陣時候，就食心臟病發死咗嘅。咁之前都亦都有講過話，不如停辦洲洲加杯咁樣，即係亦都有啲咁嘅嘢講。咁所以依家睇下，其實會唔會除咗對個球員嘅身體嘅狀況都有好大影響。咁依家睇到受惠嘅就主要係小國腳嘅比較小國腳嘅球會啦。咁樣總括嚟講，我覺得國家隊嘅賽事個感覺你話喺冬天搞咩？其實個吸引性一定唔係好大。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時候我睇世界盃啦，咁就。夏天暑假咁，我多啲小朋友接觸噶嘛。冬天我個個都考試，十一、十二月嗰啲時間有中期考噶嘛，或者香港 要翻學 咁啦。其實真係接觸世界盃係變咗，我覺得係比夏天係辛苦或者難嘅，特別比下一代啊。咁所以呢個做法喺冬天就絕對係非常差 嘅。例如睇你邊個國家踢波嘅啫，譬如你英主流聯賽啲係搞到佢哋嘅，但係有啲賽事，譬如話中超啊、日職啊，或者係北歐挪威、羅超啊、瑞超嗰啲，其實打三月至十月嘅啫嘛。其實嗰啲受歡迎，嗰啲歡迎你 嘅。唔係，所以國際足協其實就揸住一點就係唔係。 不是就 你歐洲幾大主要聯賽嘛，佢就係咁樣講啊嘛。 係咯， 即係如果我淨係負責，即係專注去保護你哋歐洲幾大聯賽，其實對於其他小 小國是不公平，所以其實國際中央一直都揸住呢一點去講嘅。但係個問題就係話頭先阿呢都講到啦，嗰個即係受歡，即係嗰個矚目程度啦。因為而家係你改咗去冬季，咁變相咗其實大部分人都要翻工啊、翻學啊之類嗰啲嘢啦。另外其實我有樣嘢係擔心嘅，就係話佢究竟夠唔夠足夠嘅場地俾即係國家隊，即係國家隊嗰啲訓練咧？其實即係你如果你有譬如廿個場係有冷氣嘅，有嗰啲設備嘅，我唔好講其實同以往平時比賽的場地和這個環境究竟球員適不適應到先、你夠不夠場地給人去做一些即平時的訓練呢，其實都是一個問題來的、即現在卡塔爾那個即世界盃的建築的工程呢，其實已經傳了很多的醜聞，什麼非法勞工啊，即建築以外 死了很多人，其實一直傳出來的但是呢現在卡塔爾呢，其實就即人們就冚住呢啲新聞嘅，打算冚住呢啲新聞嘅，但又冚唔曬啊嘛，慢慢咁暴現出嚟啦。究竟2022年世界盃可唔可以順利舉行咧？喺卡塔爾其實， 但我真係未見過世界盃舉辦咧，嗰、那個 FIFA 要俾翻錢個球會噶啦，即係每一日計咁樣。同埋依家嗱呢度依一筆錢啦，sponsor 嗰度，其實真係醜聞嚟嘅，即係我哋大家都覺得奇怪啦，點會有贊助商覺得？只是覺得個形象都不會特別好， 其實搲爛曬面㗎啦，搲 爛曬面 係呢一個歐洲足協嗰幾單球，幾個國家嘅即係足協咧搲爛曬面 的。但其實我聽嗰啲贊助商啊，依家 storm out 嗰啲全部都係話大型個 Sony Emirates 啊、Johnson & Johnson 啊呢啲，咁我仲要咁大型，每個球場連訓練練習場都要開冷氣，咁我相信今次球賽嘅即係門票和轉播費各方面會是極即是難以估計地提高。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很多因為他仔11月踢很多我覺得很多歐洲球會呢會叫球員炸傷 彩鳥山臭狐、 以前是以前 煲傷 以前呢即是看世界盃呢代表國家比賽是一樣榮耀來的嘛，世界盃以前是很厲害，近這幾年已經發現有些球員呢說友誼賽突然間又說 射傷 還有11月呢是那些歐洲主打聯賽要踢歐聯 嘅， 你仲要歐聯分組賽，基本上係首二月已經係最尾嗰一輪，最尾嗰兩場 咯， 即係基本上係可能有啲球會係即係今日生死戰嚟嘅，佢仲肯放球員俾你。 所以如果真係歐洲嗰啲國家打算踢呢個2022年世界盃咧，我諗七月頭要開列嘅啦，新一季。差不多了，就算歐聯都要早少少開，你平時九月可能八月頭啊八月中就要開， 未必我都不止添啊，你五月收可能六月要開啫嘛，但係唞少陣啦，你要諗，你要衡量翻，因為本身譬如話你當中有啲杯賽有啲 click 卡嘢噶嘛，你唔可以單計個聯賽噶嘛，你計埋歐聯嗰啲，仲有添喎，2021年嗰個洲際亞杯應該有個測試賽，即係測試咗，即係睇完呢個比賽測試咗幾多球員係唔 完全冇休息嘅，即係唔係好間斷。其實我諗到世界盃嗰陣時候，大家嘅狀態啊，嗰、那個可觀性啊都大大減少， 但係當然啦，呢樣嘢就拭目以待啦。 你五月完，六月又要開波， 係 我點買人啊？ 自己諗啦， 組軍 自己諗啦，自己諗埋佢一本身係八月生，有個節人啫嘛，又踢住先啦，唔 踢住買咯， 你都係要買，你踢住嚟買，同你停住嚟買嘅分別唔大，都要買 嘅。買完踢兩個又話要打世界，會翻就削頭又要 先，傷咗喎，買萬零使一億五嘅，之後唉唔得，搞唔掂啊，攞多億五嚟。 其實我覺得呢個2022年世界盃嘅主辦權啦，同呢個第三條跑道都有啲相似嘅地方。 我哋搞咯， 高成本高成本同埋，喂大佬高極高成本，冇你個人身， 冇 你 個人冇效益嘅， 同埋欠透明度啊嘛。 你淨係喺條跑道咧降落嘅起嚟把撚咧，唉唔好再講呢樣嘢。即係估無論點都，如果2022年世界盃可能真係嗰個傳聞所講，就係因為始終之前卡塔爾一啲問題，可能真係會有個主辦國嘅變動喺度，咁睇下點啦，係咪先？即係你喺個球場都要時間啦，咁啊，仲有嘅，仲有七年時間，慢慢搞啦，係咪先？七年好快過就話俾你知啊！特區政府唔經唔到搞十幾年啦。OK， 我哋講一講歐聯嘅抽籤情況。首先去下幅相啊，唔該。好啦，就請容許我一次過讀曬啦。OK， 就第一雙巴大戰啦，巴黎聖日門就對呢個巴塞隆拿啦。咁啊，第二場就係呢個上屆歐聯決賽翻版啦。 雙巴大戰， 馬體會對呢個皇馬啦。咁然之後就拜仁對波圖啦。OK， 第二個幅相出翻嚟先啦。OK， 咁另外仲有一場就祖雲達斯對呢個摩納哥啦。OK，keep 住呢幅相啊，我哋讀埋歐霸賽程先，可能要再翻嚟。咁咧就下幅相啦，手足唔該。系啦，咁啊，讀呢個賽程先啊嘛。西維爾對呢個新尼澤啦，迪尼普對呢個布魯日啦，G 基庫打藍帽對 Fiorentina 啦，和夫斯堡對拿波利噶。好啦，手足麻煩喺佢之前嗰幅相先。我哋喺之前嗰幅相停一停，就專就係講一講呢一個歐聯嘅情況啦。大家如果就咁睇落去咧，冇掛住笑啊，大佬影響到我啊嘛，你明唔明？OK， 即係大家，你頂你個肺仲攞嚟，你影響到我啊嘛，大佬影響我做節目嘅情緒真係，出屙屎。 等我講翻嗰個賽程嗰個時間日期先啦。咁啊，四月十四同十五咧，將會係第一輪嘅比賽賽事啦。咁啊，第二回合咧就將會喺24月嘅21號同22號咧，就係第二輪成為第二輪嘅賽事啊，歐聯當中。 嗱，而家睇翻個情況咧，嗱，巴塞對巴黎咧，呢條籤係好熟口面啊，大家覺得啊，似曾相識嘅，成日見啫喎，啊，真係點解抽出 第三次對對啦？ 今季第三次啦，大佬 上屆又係嘅兩隊好似。 喂，話時話咧，巴塞咧佢咪冇其他對手啫，一係巴黎，一係 AC， 一係車路士，一係就阿即士。喂，闷唔闷㗎帕天尼，你係咪特登玩嘢㗎真係。 有理由相信佢係嘅，但唔知點解啦。咁就但呢場波如果以波論波嚟講呢，其實睇嘅程度都幾高下嘅，即係始終大家雙方面都有咁多攻擊好手喺度，係咪先。咁但係巴塞條後防就 自己想想啦，時好時壞啦。快啲！ 但係巴黎射二門有度好，就係、是、上次伊巴謙直接攞紅牌嘛。咁相信第 嗰場只係純粹停一場嘅， 唔 係停一場，確實咗而家停一場嘅啫。 咁啊，停主場啫。 但係呢兩隊對壘咧，就一定有好多波入嘅，一睇攻擊都好睇嘅。 其實上季巴塞都係贏在入球嘅，你見到其實呢隊巴黎咧，今季嗰個戰術嗰個昇華咧，其實係好咗。你見到其實講翻去十六強嗰陣時咧，其實兩回合咧，佢嗰個行軍速度咧係相當之快嘅。你見到就係馬杜迪啊， 你會華拉提 啊，甚至卡雲尼前面拿維斯伊班嘅莫維咧，佢哋做嗰啲 one two 係相當之快嘅。咁如果巴塞嗰條後防，你知啦，迪基其實轉身慢，馬菲奧又老嘅情況底下咧，如果真係面對啲高速度嘅球員咧，其實係會蝕底嘅。咁變相咗，其實咧，而家巴黎主場先就睇下巴塞隆拿攞唔攞咗後入球啦。你知係其實巴黎嗰條後防唔算太穩陣啦，馬昆魯斯啊、雲特維爾嗰扎咧，其實你都唔算係歐洲一級嘅，但係所以其實又係一個頭先大家都講到就話會係一個多入球嘅比賽，其實我係認同嘅，因為始終兩隊嘅後防不穩嘅情況底下，就睇下邊一個能夠撕破到對手嘅弱點，製造咗入球。 基本上嚟講，你如果十六強，即係你最深刻啦 ，Tony， 因為你睇住卡文，你一個人都 所以係咁讚巴黎啦， 唯有讚巴黎啦。 唔係你搞錯，佢係讚巴塞嘅，即係幅牆或者心理上面覺得有啲保守。OK， 即係大家會見到，如果喺十六強嘅時間，大家睇住卡文嚟以一己之力去撕破車路士條後防。嗱，點解我唔好介意用撕破啦？因為我真係一個人打爆你，大佬 打少個都要 仲 要 進一軍打爆你。 其實都受惠於後邊中場線俾到一啲致命嘅直線，去即係針對住白蘭斯。其實做得一樣嘢非常之好，就係知道車路士嗰條後防佬啊嘛。如果將車路士條後防進攻嗰陣時壓咗上嚟嗰陣時，一個直線波掉落去嗰陣時咧，其實以卡雲尼啊，甚至拿維斯嗰扎球員嘅速度咧，其實車路士係蝕底嘅。而呢一個咁嘅情況咧，俾白蘭斯咧係算啱咗。呢兩回合都見到其實車路士條後防係搖搖欲墜嘅。所以其實咧，點解就話巴塞都係同樣好似即係打一個高壓迫嘅防守噶嘛？其實巴黎正咧就可以食住呢條水咧，其實係可以製造啲一啲優勢出嚟嘅係。 同卡斯摩拉唔知出唔出得翻咧？去到八強嘅時候，因為就話 應該出得翻， 有好高質素嘅攻擊球員啦。咁雖然冇咗伊巴希莫維，但如果佢出翻嚟嘅，可能對巴黎聖日耳門 咁卡雲尼打翻箭頭都冇問題嘅， 都冇問題啦。 其實可以再攞翻啲客觀嘅數據嚟睇啦。其實我哋可以就住兩隊波，即係喺對壘前後所對面對嘅對手啦。其實 PSG 咧喺面對巴塞之前咧，即係打巴塞之前咧，其實佢已經接連要對萊連安特啦，兼且要對馬賽啦，跟住隔咗一隔作客巴塞嘅賽事之後咧，就作客對尼斯啦。其實呢場波就比較易打啲嘅，因為尼斯其實都是後防都是十分之不穩的，跟住之後作客打巴塞啦，跟住之後先要對翻里爾嘅。反觀巴塞咧，其實個賽程咧就係相對地咧就係比較難踢啲嘅。咁佢首先就主場就艾美利亞啦，咁呢場比較易踢啲嘅。跟住之後咧就接連種種魔鬼賽程嚟啦，就首先作客西維爾啦，大家都知呢一隊傳統勁旅都翻上嚟啦。跟住之後要作客打 PSG 啦，跟住之後要主場對華倫西，呢一場波咧就好要睇下 就好睇下巴塞成班球員佢嘅走嘅動向喺邊啊。 嗯，因為咁講咧，其實西維爾都係後顧之憂嘅，西維爾都係打好霸噶嘛，大佬係咪先？你又唔會又冇一面都傾斜咁講。 但係西維爾都難打嘅本身，西維爾都長身嘅，都硬嘅西維爾。 因為呢隊西維爾隊波其實有啲似摩納哥，我自己個人認為。咁啊，但係睇翻嚟講，巴黎聖日門咧，佢睇翻個情況咧，如果譬如話，即係我哋之前嚟講做節目都研究過有一著嘢嘅，咁就係話，大衛雷斯唔打中堅，推落去防中會點樣呢？ 推落去房中，其實變相咗你咪即係中場嗰個掃盪能力會再升一個層次咯。其實就嗰次回合佢將雷斯打翻中堅，我覺得有少少意外嘅。咁始終其實雷斯嗰、那個其實由賓尼迪斯開始試呢一個方式嗰陣時咧，已經知道就係話雷斯喺中場做掃波，跟住做第一點去做一個進攻咧，其實嗰個效果係相當顯著嘅。當然啦，如果次回合作客老營，我諗咧佢會將雷斯擺翻喺房中嘅。始終就係話你條防線已經唔穩。在 中場那裡有第一個屏障去幫你掃球，去幫你做一個分球，其實是即是作客的情況下會比較保守一點。 看回巴塞的 陣營裡面，今季來說影帝巴斯基斯的表現其實就有向下滑的跡象的的拉傑迪本身來說是一個攻強於守的球員，不是說他防守不行，他只是勤力者，能力上是力有不敵的，所以變成來說如果單靠大路易斯中間再加個華拉蒂， 還有很搶得的馬杜迪， 是的，是的，三個其實某程度上是我哋回憶翻嚟，好似上年車仔嗰條咁樣，即係充滿掃蕩型嘅一條中場嘅，即係逼搶線嚟嘅，即係中場成部鏟泥機嚟。 同埋法蘭斯都喺歐聯咧係做好好多功課嘅，上人對車仔佢自己都講過，佢係睇咗好多車仔嘅比賽，研究佢嘅防線點樣打先至會咁樣，即係最後可以淘汰到車仔。我相信佢絕對會對巴塞有所準備啦。 同埋今屆巴塞其實嘅踢喺個踢法上咧，係對比上兩季係有啲唔同嘅。上兩季都好依賴沙維恩尼斯就控制咗中場，跟住再就運啲波上去啦。其實今屆咧，佢就相對地就打得簡單啲啦。總之你有波就推上俾 MSN 就搞掂佢啦。其實呢種打法咧，如果白蘭斯到條路咧，再加上佢中場線嗰即係嗰個高壓迫嘅防守咁做得咁穩健咧，其實如果巴塞攞唔到優勢之下咧，其實巴黎係好大機會真係可以即係攞啲著數。 關鍵就要睇翻巴塞本身嚟講嗰個輸送嘅情況啦，始終嚟講。三軍出擊咁啊，糧草先行咁啊！你如果冇輸送嘅話，前面嗰三條友，你真係要美斯褪翻後打個九個半嘅位，會辛苦啲嘅， 都冇問題啊！睇佢而家咁， 佢肯跑嚟踢係冇問題，佢你記住，佢肯跑嚟踢係冇問題，但係要睇翻佢體能狀況嘅，你唔知道佢好似幾時世界盃咁嘔白破啊嘛！但係當然你話尼馬褪都得，咁但係 曼城第二回合真係嚇死人，就係通坑渠嗰下對， 為了啊！ 哇！佢成場都簡直係好恐怖啦！ 喂，所以其實呢樣嘢就美斯都會有一個關鍵，親就美斯點樣去做，即係創造一啲機會出嚟啦。咁啊，當然如果巴黎聖日門嗰度個優勢就會喺一個中場線嗰度個掃蕩能力加上創造能力啦，咁啊兩者距離速度都唔係慢啦，咁所以如果喺中場嚟講係會佔優嘅，後防嗰邊就對等啦，大家嘅情況前鋒差其實我自己咁睇咧，前鋒線都對等嘅，因為卡文尼一個頂兩個啦，咁啊盧卡斯摩拉右路啦，咁啊所以變咗嚟講其實。真係差唔多，係中場嗰度係一場好關鍵。 我想知道如果佢移咗大衛路易斯上去，就馬昆奴斯搭泰古斯華咁樣， 係啦，冇錯。 跟住又就用翻文特維爾， 文特維爾或者死啦個狀況嗰個艾乜鬼聲？ 艾古啊，艾古利奥古利啊，奧利亞， 一成唔記得咗添，真係。 反而就我想睇下巴黎會用邊個用左閘，用迪尼啊，定係用麥斯維 縮路喎，巴塞啊嘛。 一來啦，二來麥斯維啱做嗰樣，咁早幾年咧都覺得麥斯維一個廢柴嚟，大家球會都覺得。好啦，而家 麥斯維如果即係專注翻防守，自己上去其實都 OK 嘅。 唔係，其實因為而家你睇翻 PSG 其實條中場線啊，或者條前線係夠做嘅，係啦，咁所以呢個。就未必需要太擔心住。OK， 喂，講得太多啦，去雙皇馬馬德里打比啦，歐聯決賽翻版嘅馬體會對皇馬。咁其實而家其實真係非常擔心皇馬嘅情況咧，即係 我好擔心巴爾咧，係咪十五場零助攻零入球咧，會 keep 得住呢個情況咧？ 其實依家呢隊皇馬變相翻又變咗一隊一人球隊。自從詹士洛迪古斯傷咗之後咧，其實又莫特利即係都係上場次回合先復出啦。其實就變相咗冇咗一個由攻轉守嘅第一點喺度。你變翻就皇馬點解我自己覺得下半季其實皇馬同埋巴塞走一個極端嘅，一隊由好轉壞，一隊由壞轉好，就係話皇家馬德里又變翻支一人球隊，又係靠 C 羅一個去做。守护你见到其实就话上一次马体会4-0赢皇马嗰场波，马体会点样赢咧？就系、是、同你争赢个中场，扫你个中场啊嘛。而硬朗嗰个风格咧，系将你皇马中场嗰个组织咧系击溃噶嘛。咁你而家好啦，呢场波其实大家回想翻欧联决赛，马体会其实系输94分钟沙治奥拉莫斯嗰个头 上最尾一击 头上嘅啫。其实呢个模式喺呢两年对住皇马，无论由摩连奴执教嘅皇马，安察洛提執教皇馬都好啦，其實都係冇辦法去攻破馬體會呢個高壓迫嘅防，即係高壓迫嘅踢法嘅。所以其實皇家馬德里有咗呢幾季嘅教訓之後，到底安察洛提會喺呢一個即係戰術上有啲咩取捨，其實係好考呢安察洛提。 絕對認同啊！上場對小黑04啦，作客對到對皇馬啦，咁我見到都係一個快速逼搶，第一個防反好務實咁樣踢，只係長期都要喺佢身邊差唔多即係嗰個類似區域聯防咁啦，長期有兩個人 mark 住咗最終球員，只係其實老老實實真係得斯朗同賓斯馬話好少少嘅表現。咁佢好斯家鬥到好厚啦，做一個即係學你話即係做，因為摩迪唔喺度，佢做多啲轉手為攻嘅，基本上參與進攻係少咗嘅。佢好斯嘅情況，咁進攻方面就真係又我唔可以話一人球隊，但係1.5啦，即係頂曬籠，即係斯朗加賓斯馬咁樣咯。咁依家巴爾個作用越嚟越少。最近啦，就有一個皇家馬德里就有一個調查啦，就有一個就問卷啦，就問喂，如果轉踢4-4-2嘅話，斯朗、巴爾同埋賓斯馬，你哋會剔邊個走啊？個陣容入邊咁樣，佢全部人都係揀巴爾一面倒，咁似乎個狀態啊各方面都真係要即係盡快提升翻。 巴爾自從戴咗死人核突頭箍之後咧，呢十幾場真係冇得玩，即係你整翻個飛機頭先啦。咁但係去到呢，通常咧大家睇翻就係話，環顧翻各項嘅比賽啦，去到後期嘅階段咧，其實中場個防守力係一個好關鍵嗰個一環嚟嘅。咁啊，但係睇翻嚟講嗱，呢鑊嘢仲唔係剛硬咁瓷器，你皇馬成隊瓷器咁啦，大佬。咁但係問題就係話，而家皇馬嘅問題就外喺邊度咧？就係話嗰個中場嗰個掃動力係遠不及馬體會。一來啦，二來嚟講就話前鋒線嗰度嗱，嚟咗個文迪蘇傑啦，即係文素基子嘅講慣，都係講翻文素基子嘅講慣嘅。咁究竟嚟講，沙治奧拉莫斯嘅比對於呢個空襲機器，呢一部空襲機器有辦法可以制衡得到？ 其實次回合見佢喺巴拿貝對住小黑零四咧，其實嗰個問題就係話，好啦，如果打人哋打啲直線波同佢鬥爆，你華拉尼位置感唔好啦，比又慢啦，咁啊俾人劏穿啦，打高波你又頂唔贏人哋亨特拉爾啊，同埋即係嗰啲球員，即係出波冇停啊之類嘅炸球，高比較高嘅球員啦，你見到就係話，另外仲有一個隱性炸彈就係卡斯拿斯，次回合我自己覺得四球波有兩球最少兩球， 第一球已經係咩波啦？ 咁樣拍咗入近處咧，其實卡斯拿斯都是一个隐性炸弹来的，而且他们对 隐性明显地是一个炸弹来的，隐 性啊，这个已经换火山了，大佬 上届决赛的球失都是失他的， 他出赢的那个问题， 他原本是富士山，现在变成菲律宾那些了， 同埋就是他们始终都是不太信任基图拿华斯的，所以咁多後防有問題，如果摩迪佢嗰個狀態起唔翻，卻奧斯又做唔到中場嘅大佬嘅話咧，其實依靠基迪拉同伊拉拉文迪咧係有問題喺度。 所以其實安察提都已經出伊斯高啦，就係靠佢即係肯走肯搶，但係佢始終都唔係一個真正嘅防守中場。 我覺得基迪拉啱用喎，原本如果你咁講，但係佢又都係多傷。 佢傷完之後，其實一直都未操得起嘅基迪拉，始終個問題係因為佢枕住傷咧，其實對嗰個球隊佢運作都你話可以話佢其實好似冇乜大作用，但係其實假設佢啦，如果當佢老師或者係摩迪一傷咗咧，其實基迪拉嗰個營熟嗰個重 要性其實很大。 同埋皇馬仲要注意一點，就是佢嗰兩隻閘馬西路同埋卡華積其實是很攻強於守嘅，呢個好明顯嘅。反而馬體會就如果睺到呢一點咧，艾達杜蘭同埋基士文咧，如果可唔可以就捉到你啲身後波嚟做咧？因為馬體會其實今屆打防反嘅速度之高係十分之快嘅。其實再加埋如果你在前面可能出埋弗蘭托利斯咧，咁其實嗰成個攻守的轉換效率是更加高的。 弗蘭道托利斯基本上是一個吉祥物嚟嘅，即出出嚟咁都好吉祥， 做到嘢喎佢而家。 我即係話即 人生贏家。 個費字咧，由如果立個廢物個費啊變翻啊，即係收費個費啦。咁呢樣嘢其實值得參考嘅呢場波將會係一個除咗中場爭奪之後，皇馬嗰個集勝嚟講都係會值得 關注。我相信皇馬好難打啦，因為馬體會主場先咧更加難打對皇馬。 其實都試過西班牙超級杯都係咁嘅踢法，即係可能皇馬唯一一個優勢就是話佢呢幾季即係兩回合嗰個比賽都對得太多，咁睇下可唔可以捉到路。但係真係頭先大家一直都講緊就係話，你嗰扎中場球員相比起馬體會嗰扎，你哋真係柔弱得多，臨得多啊嘛。咁如果喺嗰個中場逼搶底下，你輸蝕咗。你見到其實呢幾季大家睇皇馬對巴，即係對呢個馬體會嗰陣時，點解皇馬？其實勢好好嘅，幾次對馬體會嗰陣時，但係點解都會輸咧？輸個中場咧就係咁解啫嘛。 嗯哼，咁呢一場波其實大家都講咗大家觀點，即係江亞坎持氣嘅情況啦。但係皇馬呢一個所謂嘅持氣嚟講，其實我覺得真係唔係，即、就、係、是、覺得佢唔知係持氣定唔知乜春啦。即係總之你會有啲感覺就係一篤下穿啦。尤其最近卡斯亞斯同艾比魯啊，又有啲新聞出嚟啦，有啊傳聞啊卡斯亞斯篤。比如阿灰啊咁樣情況 ，whatever， 即係起碼一個團隊，如果一隊波，如果唔係一個團隊嘅姿態作賽嘅，喺呢個大賽嘅後期一定會有影響嘅。OK， 咁我哋去下一場咧就係、是、拜仁對波圖啦。OK， 即係唔係嗰五個字啦。OK， 就拜仁對波圖。OK， 就係拜仁對波圖。OK， 嗱咁樣其實好關鍵嘅嘢就係喺邊度咧？就係話拜仁而家最大問題就係話。兩翼齊飛啊，洛賓同埋列貝利啦，咁就傷咗嘅。咁啊唔知嗱，而家就新聞紙就冇報道過，就話究竟兩位球員啊， 洛賓已經跟翻操㗎啦，跟翻操。咁啊，但係我就覺得都幾睇好拜仁嘅，即係老實講，咁就因為個聯賽賽程方面咧，最強嘅敵人咧，全部都踢差唔多踢完㗎啦。咁啊，羅夫斯堡啊、史奧克啊嗰啲全部對曬啦。咁啊，下週就對多蒙特啦，咁都係好早啫。今週踢埋慕信加白之後嘅賽程係。在聯賽都是即係算係好平鋪直敍啫咁樣。之前你睇個勢，近排場場聯賽都係狂炒嘅，8-0漢堡啊，6-0帕特邦。上週歐聯啦，上個禮拜咧7-0薩達，跟住4-0雲特不萊門，好似無堅不摧咁樣。如果講個勢同埋賽程咧，冇得頂。 出埋拉爾都唔使失波。 係啊，都係啊。咁啊，基本上我覺得拜仁波圖上場有啲驚喜嘅，咁四個世界波啊，禁區外全部都係25碼以外咧，有兩個罰球嘅靚波。咁啊，我諗。拜仁要睇住佢啲死球嘅攻勢啦，咁會係比較致命啲啦。咁其次方面，但係對派人各方面狀態咧，最近特別湯馬士梅拿著曬火啦，近啲4場入5波啊，咁啊希望可以。其實得勝入四強應該不是問題。 唔係拜仁的打法，大家都知道控球多。我諗波圖所攞個波射下遠射都難，即係起腳機會對雙拜仁的對手咧，起腳機會是勁少的， 但係又咁睇喎，嗱，即係我點解我會有少少質疑，就係始終拜仁咧，嗱喺德甲，因為拜仁喺德超球隊啊嘛，對一隊德甲球隊你唔贏好死啦，係咪先？咁但係問題就係、是、話，第一嗱，始終嚟講我自己有擔焦慮嘅就係話 ，OK， 佢放先啦。嗱，始終防線，因為而家未冇乜即係今季嚟講，我點受過考驗咧？雖然你話丹迪有幾要幾交有幾交啦，貝納迪亞未夠班就未夠班啦，係啦。巴斯杜巴出翻嚟啲狀態， 其實巴斯杜巴係最穩健嘅一個嚟嘅，達保定咁，但係就佢嘅狀態，佢好少啦，好少見哥迪奧拿連續兩場或者連續三場 射住用，射住用咯，係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始終嚟講，我自己咁睇波圖嚟講，因為左右二路啦，丹尼路呢個巴西右閘同埋阿爾及利亞國腳比哈美啦，喺兩邊嗰個攻側擊能力係絕對係可以。Okay.威脅得到拜仁後防嘅，因為始終嚟講，一來快啦，二來嚟講真係中間嚟講，你即信馬天尼斯嗰啲哇等食噶啦，即係呢啲係咪先？有攻勁俾佢打得掂你，咁所以其實波圖如果嗱，即係可能少遠射，但係如果佢哋打防反。 專心做防反呢一套，其實大家會唔會覺得話有啲出路呢？ 其實就如果睇翻首回合，即係其實呢個情況同拜仁喺十六強係相似嘅，又係先作客後主場啊嘛。你見到其實佢對住沙特嗰陣時都係壓倒性壓住對手嘅。當然嗰場波嘅埋門咧係有少少即係失準嘅，但係去到次回合，當然都受惠於對手。頭幾分鐘就已經有個人紅牌區， 三分啫，唔使幾 紅牌區就離場啦。但係咧就其實嗰場波拜仁都係控制住個戰局，其實入球係時間問題。當然啦，呢一隊就會係更加強嘅波圖裏面，其實中場有香利拉啦，甚至係巴塞嘅借將奧利華托利斯啦之類嘅球員， 仲有卡斯米咯。 咁啊，係啦，前鋒方面就大家一直都好熟悉噶啦，即神馬天尼斯啦，頭先阿咪講到嘅。比哈美啦，同埋咧就係另外一個非洲球員阿布巴卡啦。其實高大球員有，技術型球員有，睇下其實波圖如果打一個防反，以一個快速反擊去對住拜仁咧，其實之前阿力都講過就係話拜仁條防線係有隱憂喺度嘅。大家我諗波圖都會睇翻拜仁輸波幾場波做一個參考，就係話去制定一個戰術出嚟。 OK 好，咁啊 俾補充一下先。就係拜仁嘅賽程咧，其實對即係對於波圖嚟講，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嘅。佢就打波圖之前咧，佢就首先要作客多蒙特啦，跟住要主場對范霍福啦。嗱，大家唔好覺得范霍福係啲即係嗰啲即係垃圾球會，其實咧佢由下半個開始已經可以上力啦，仲屢屢對強隊啊，係都好有表現嘅范霍福。跟住之後就作客對波圖啦，跟住就作客對哈 霍芬 咸。 何芬咸嘅，但系我芬咸其實都是攻強守弱啦，都有啲機會嘅拜仁。 咁就要看下即系拜仁呢幾場嘅體能嘅流放會做成點咯。 OK， 咁大家各有各觀點啦。呢場波即係點解好咧？兩套唔同嘅套路打法嚟嘅，即係控球型球隊對呢個防反型球隊啦。OK， 咁祖雲達斯對摩納哥咧，有啲人就會覺得祖雲達斯好似抽啲上籤啦，但係其實如果睇翻整體戰術運用嚟講咧，我就唔覺得係喎。因為摩納哥始終嚟講證明咗就話一隊。雖然話就話即係球員名氣唔大啊，但係起碼做到啲就係叫做整體嘅戰術運用係發揮得非常。 但係名氣唔大，對波執行戰術力好高咯。 紀律啊， 呢樣嘢查邊係值得讚。 其實係幾得人驚嘅，佢其實係即係踢咗咁即係咁多場波，佢係個位數字入七球波， 失咗七球啫嘛， 即係入咗七球波。但係咧，其實咧，佢冇一個球員入多過兩球嘅，其實 係啊， 真係好恐怖嘅。即係但係咧，有一點就要留意就係話，如果佢首回合係領先嘅話，次回合唔好再縮得咁犀利，即係有板俾你睇，就係話摩納哥佢上半即係其實佢次回合上半場咧係即係都係打到一個巨威脅嘅，但係去到失咗第一球之後咧，佢開始驚啦。咁佢條防線向後縮嘅情況底下咧，就俾阿仙奴咧控制住個中場咧，咁佢就即係成場波就變相咗就俾咗阿仙奴一個優勢喺度咧。咁其實佢係好驚險嘅出線。咁其實 有啲似你愛隊 係啦，差唔多又係差唔多啦。變相咗其實就係話當然啦，佢哋嗰個頭先大家講到就係話佢哋執行查丁嗰個防守反擊嘅戰術同埋嗰個防守紀律上係相當之高嘅。你見到其實佢雖然入球個位數，但係失球其實都唔多過，即係唔多嘅。咁所以咧，其實摩納哥可能真係靠一個防反戰術，即係可能攞你一球，最後入球，跟住翻摩納哥主場咧，佢就咁樣同你打嘅啫。 擺個摩納哥好大巴喺度咧。 但係祖雲達斯有個問題就係、是、普巴要休息。50日起碼要佢， 即 係 兩個月啦，差唔多。 咁其實我覺得祖雲達斯雖然佢哋可以大炒多蒙特出線，但係我覺得佢哋呢隊波今季壓力嚟大到依家咧，可能喺意甲真係挑戰又唔大啦。佢哋進攻套路其實都唔係話好多元化嘅， 都係圍繞住派路嚟踢啫， 圍繞派路咯，同埋依靠迪維斯個人。 迪維斯又真係咁咪好 fit 嘅。不過嗱，講真，祖雲達斯首回合主場，次回合係作客啦。咁我覺得對於佢嚟講，我覺得係唔係好著數。 反而我覺得呢一場特別防反，比較有啲係保守對保守。 我諗都係。 祖雲達斯就算要佢哋主攻咧，爭取入球都未必做得到，因為佢哋本身都唔係一隊攻擊力好強球隊。 OK， 咁咧，大家個睇呢場波嚟講，睇落祖雲達斯嘅佔上風，其實大家眼中都係覺得，如果冇理解錯，就係大家都認為五波啫， 少入波咯，定就 我覺得呢場 入波喺巴黎啦， 隨時滿戰嚟嘅，隨時滿戰嚟嘅，係啦。OK， 咁我哋睇歐霸啦。咁其實歐霸嚟講咧， 下幅上一手足，唔好意思，唔该。咁就都系讲翻，其实四场波入边，我相信戏码最看最有看头嘅，都应该系和夫斯堡对拿波里，系啦，和夫斯堡得甲就着晒火啦，攻击力大佬迪布利、舒尔利，再加埋呢个巴斯图斯特，哇癫咗呢班友。咁啊，其实 喂拿波里都唔弱噶，呢个杯赛专家宾尼迪斯带都唔差噶。 啊，呢个肥宾嘅杯赛啲嘅，系啊呢样嘢。所以其实四场波入边最具看头嘅应该会系呢一场啦，其他唔系话强完。都好緊要嘅，由西維爾對新尼特，大家真係都是打執行戰術體系的兩支好好的球隊嚟嘅。 琴晚大炒愛華頓的 師傅打 波啦，冇咯，冇再講啦，何啟昌不看我哋節目噶啦，你再講就 OK。好啦， 何啟昌你記唔記得 啊？冇衰啦，我習慣踢爆 OK。 啱啱講 嘅，係冇搞咁多嘢啦。我哋仲要去翻啲前瞻性嘅嘢啦 OK。即係當然前瞻除咗歐聯同歐霸之外啦，我哋都要顧翻其他球迷嘅感受嘅，所以我哋行去西班牙。讲西班牙国家打比手足，唔该下幅相啦。讲一讲就系嚟紧嘅时间，巴塞对皇马嘅赛事噶。嗱，大家都睇到啦，就系三条烟对三条烟啦。但我就唔明点解执相嗰条友咧，就点解唔执阿苏亚雷斯，执阿小白落嚟咧？咁啊有啲奇怪呢样嘢就。 都曾經是一條煙嚟嘅啊嘛， 煙咗啦嗰條煙。好嗱，咁啊，大家睇翻個往績上面咧，最近嘅對賽成績嚟講咧，其實皇馬係佔上風嘅，三勝二負嘅。 其實如果講即係對賽成績，就皇馬佔上風。其實但如果講近況咧，咁巴塞絕對更勝一籌。 大佬，人哋一個巴爾， 但係咧，皇馬呢場波咧，其實如果佢嘅心态上守和咧，对佢哋嚟讲都唔系一件坏事。其实就正如上一两个礼拜，即系我哋周一车走我哋冒泡，阿安爷同埋阿锦都讲到话，其实往西班牙如果同即系如果斗到最尾都同分，系睇对赛成绩而即系分出个胜负嘅。但系所以皇马如果呢一场即系真系如果心态上系比较稳阵起见咧，就佢哋觉得哦攞分，其实对佢哋嚟讲都唔系坏事。 即系其实我谂皇马唔会谂住守，始终就系话佢依家都落后紧俾巴塞隆拿。其实加上其实仲有硬仗啦，其实失分空间依然有嘅。呢场波一定要搏尽嘅。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头先我哋做。即系欧联嗰个前瞻嗰阵时都讲到就系话，皇马依家系耷紧，巴塞系升紧。讲翻巴塞少少其实就系话，点解话巴塞升紧就系话，佢一开始苏亚雷斯融入落巴塞嗰阵时，个人化嗰个问题咧，其实系呈现晒喺巴塞嗰度，所以融合唔到。但系依家咧，其实大家见到就系话，苏亚雷斯开始熟习咗呢个整体性嘅踢法啦。你见到其实对住曼城嗰场波，尼马、美斯、苏亚雷斯，其实嗰个配合系相当之好嘅。再加上就系话。排陣嗰個靈活性，佢嗰場波次回合將馬斯察羅羅擺喺防中嘅位置，拍住即係拉傑迪同埋阿基拉米利斯，好似係拉米利斯或者係沙治奧羅伯圖， 沙治奧羅伯圖 啊，咁變相咗其實就可以喺五後衛同三後衛嗰度。甚至四後衛嗰度不停咁轉化啦。其實如果將要打三後衛情況底下嘅話咧，將佐迪艾巴圖同埋呢個丹尼艾維斯拱咗上去，拱翻馬斯策羅落嚟咧，就變咗三中堅。所以其實依家安力基咧係執到對波咧，其實係嗰個靈活性相當之高嘅，變相咗就係話可以喺唔同嘅情況底下做一個變陣咧。其實咧，安力基咧將呢隊巴塞咧越執咧就越靈活。依家 係同埋有樣嘢想講就係咧。逢親國家打比咧，你冇發覺皇馬即使係點樣都好，佢哋都唔會打擦鞋仔波，都唔會打防守噶。可能都係面子問題啦，永遠都要同巴塞對攻。 唔係呢一場波擺到明係對攻局面啦，大家中間都冇防中噶啦。 係皇馬要打防守都。唔得啦， 都有系 球员嘅能力。 冇噶啦，呢场波大家为面子又好，实质嘅情况又好，根本都唔容佢，都唔容佢你死守。大家后防都系差唔多咁穿噶。 但我谂起最开头啊，摩连奴睇皇马嗰阵时候对巴塞同佢斗攻， 出埋比比， 系 中， 即系防守都好似啊，同佢斗攻， 系啊，都要输唔甩啊嘛。 即系你即系谂清楚， 即系多嗰句啦，即系打死八就啊呢嘢。OK， 我哋可以下幅上讲双红会啦。冇曼联球迷喺度啊，冇啊嘛。 嘅，咁我而家 我以為你係嘅，點 知我都矛盾 嘅，我都矛，我都唔知幾想曼聯去英謀屌啦， 你又督爆佢啊！你 我督爆，冇人督爆，我對曼聯有情意見。 嗱呢幅相可以話俾你聽，係睇埋今年嘅啦，下年應該轉軒達神嘅。 唔係，我以為你下下年落嚟去和富大埔啲，咁啊繼續 講咗落嚟咯， 係咯，好啊，通常打 FM 嗰啲，大家都知開波埋落嚟噶啦。 咁最後一次話謝拉特啊，雙紅會 都出咗之前。 都唔知佢有冇得出添。 佢係健康嘅，但我相信佢冇 機會唔大噶啦。大佬而家條方執到咁靚，係咪先？ 同埋佢都應該知道，佢都最後一年咧係要即係正選場一定淡出噶啦。 會出下佢嘅，我估收尾十 九廿五分鐘 啦，即係誇張。 或者喺個戰術上需要，或者落後嘅時候出謝拉特都係一個選擇嚟嘅。 謝拉特出嚟，其實就算打嗰位都唔會係中間中場中嘅，佢會打拉納拿啊、斯達林嗰個進攻中場 企前啲噶啦。你而家以謝山嘅活動能力，你叫佢再打 box to box， 佢再 打 佢成心臟，佢遲早會瀨嘢 啊！唔係利物浦心，利物浦球迷心臟病發，你又睇到心臟病發無謂啦，係咪先？ 呢樣線腳唔係咁好啊，驚！ 唔係呢樣嘢睇下杜巴咪，杜巴唔喺度啊嘛，成件事唔會。 咁咪五波啊？你覺得？ 其實呢場波我梗係睇好利物浦噶啦， 好明顯啦，你就 七三， 但係九一啊， 唔係即係如果想講曼聯咧，雖然話上場贏熱刺贏3-0啊，清風送爽，但其實熱刺打完聯賽杯之後個勢有幾頹啦，知啦，加上曼聯啱啱喺足總杯俾阿仙奴摟咗，為咗個面子先要一直要贏翻場好嘅，咁其實你見佢進攻其實我唔覺得係好好多咯，係好咗嘅，因為摩迪馬利亞大慢一隊波，但係佢其實所謂打個4-3-3嗰場波我見到佢擺馬達喺前面嘅右邊咧，其實馬達完全係唔適應嘅，都仲未成日進攻都仲係未得嘅，只不過係哈維克嗰場打得好， 即係啲位投得靚啦。咁我放心，雲哥爾都講啦，英格蘭佢最後一站係先氣教都仲得啦。 所以咧，其實咧就我諗，如果雲哥爾冇咩變咧，我諗佢都係會打翻四後衞，除非無端端打翻三後衞發神經嘅啫。其實 打三後衞發達喎。 其實呢兩隊波 哇，睇咗等緊幾耐。 正正是看到三後衞成功和失敗的例子擺在這裡，其實就是利物浦那兩隻閘正正就是三後衞，就是打一個翼位需要的具備，就不同你只是打將兩隻翼擺後防位置嘛。那曼聯就是一個寫照，還有就是說謝拉特的淡出其實是一件好事，真是一件好事，雖然軒達神好像個傳送的火候還未夠，但是你如果盡早讓他上位，其實是百害而無一利， 已經好了很多了， 百害而無一利 哎呀，大王啦！按咗张罗立嘢啦，即刻。 喂，但系今日嚟到啦，今届最大发现就安利拣嗰个位啦，即系原来你攻都系百搭嘅，系咪先？即系你摆佢落中间又得，摆佢落中场又得，即系攻又得，守又得。 即系上场个表现麻麻地。 或者呢个系嗰个同佢个球风有关系啦，所以佢嗰、那个其实嗰个包位比较好，其实佢三中间嘅其中一个清道夫，可以叫一个清道夫或者叫自由嘅方式。但系问题，如果对住一啲好似杜奥巴或者系积顺马天尼斯，甚至啲硬正型嘅球员，其实他是最弱点之一来的。 另外就是说其实呢就曼联那条防线其实一直都是为人诟病的，你始终就是怎样配搭都好，无论你史摩灵啊、菲尔宗斯啊，甚至就是你拱啊，即是试过拱啊，卡维奇打中间啊，甚至就是说你出新秀，其实那条防线都是不稳健的嘛。 始终你说曼联现在后防线就差个大佬的，现在曼联最大的大佬呢现在是坐在波监的啦，亦都最好不要出他啦， OK， 讲到口都臭 埋。曼联始终三中间那个是即叫做防守的时候有五个人呢，其实用人数塞住啲窿㗎嘛。但你咪好就唔係佢三个中间其实係即见到佢係有默契嘅流动。 大佬啊，你曼联而家条防线千疮百孔，得五条友唔够塞㗎啦。 最好即使摩灵我又发达啦。 咪是但啦。你都打两边。 至少你知。 阿哥仲好挂住喺个新婚之喜就係输个3-0嗰下。 佢都个别例子嚟㗎。雷老某个手中呢连续买连续断 ,ok? 仲有五分钟时间去下幅相俾阿松哥讲个英冠嘅情况。 好啦，暂时英冠嗰个情况呢，其实即係好似睇返以前英超嗰个咁激烈啦。咁其实威福特地而家暂时排喺第一位啦，因为喺个失球上方面比较米到士堡较多，大家重围72分啦。咁提又探落方面呢，波尼马夫有70分啦，洛域治失67分啦，同埋打比棍都係有67分嘅。咁只不过洛域治嗰个入球嗰个得失球比较好啦，咁所以而家正占第四。奔福特呢就开始有啲下滑迹象，而家就喺65分啦。咁叶士域治同狼队咧就开始有啲进步，开始去呢个附加赛进发紧噶啦。咁 中游位置呢我容后再有时间再同大家讲啦。咁啊后咁啊护级组方面呢克茨来季应该就会喺英甲再见 㗎。差十分。 咁啊其实米和尔呢换咗夏利斯呢个前名宿呢、這个名宿之后呢其实转嗰、那个情况都冇变到睇嚟都系有机会啊蹬到落去机会都比较大。韦根呢自从麦基开始上阵嘅时候呢开始节节上升啦而家开始向住富咸同埋洛达咸去追。 要呢队波三月先开季一黐人线。 即系呢都劲啊。 不死小强 系啊，咁冇办法啦，因为即系嗰句啦，罗斯拿咧就幻想，即系洪伟根咧就幻想到叫叫升班后遗症啦，同埋佢大执呢队波当中啦，所以成队波都系比较曳一剂，曳得好紧要嘅。咁啊，乌车话论方面啦，喺呢一场当中啦，咁啊又可以讲讲话今场为屈福特同米杜士堡系嚟紧个比赛当中咧，就会喺四月六号咧就会嚟一场就必胜嘅打比特，即系净系防守嘅大战当中啦。咁其实。在屈福特的情况下呢强攻于守呢他就永远都是用入球来行先的。就算现在最近他签了马高莫达啦甚至乎刚刚再在卡迪夫城市都刚落来啦这些后防球员当中呢其实对球队当中那个防线是亦没什么帮助。喂他真的只有那句入得多其实失得重多反转头 先。即是英冠其实那些冠军亚冠球队即是英冠升班的球队呢往往呢其实你见到以前西部狼啊甚至狼队那些升班上其实都是入很多波同样失很多波所以其实不是说即是去赞米堡但是卡兰卡是将米杜士堡执到其实攻守平衡是很犀利的其实 或者可能受惠于摩连奴那套的教法当中其实同埋在西班牙他用回西班牙那套的控球打法所以在那个情况同早间奴域在屈福特的情况有点不同的所以早间奴域的情况就是先天性的优良因为普数就一定会被一班球员就落去屈福特的了所以其实基本上没什么特别要他买人的所以唯独是他怎样搞队波就是看他想用进攻模式定系用啲叫防守模式去做， 即系人脚永远都唔系问题，因为不停啊，乌迪尼斯啊，嗰啲 嘅纳达洛自己又攞翻嚟嘅啫嘛，基本上都系 调职啫嘛，有乜所谓啊？ 咁打比棍你觉得点啊？ 打比棍问题就系话班球员系太后生，但去到中段嘅时候咧，其实开始有啲下滑迹象啦。虽然佢话后期针咗和洛克啊、戴伦宾特落嚟，甚至连加特啦，但系嗰个稳定性亦开始随之而下降咗落嚟啦。类似情况有班尼马夫同埋宾福特嘅情况一样啦。咁班尼马夫其实话。为什么季初会到这么 fit 因为其实沿用都是同一班球员当中、去到季中其实开始都有些跌落唯一的就是喜讯就是保路石是、絕續了长约季尾才可以回去修咸顿奔福特又是、即近期的佳作当中连在英甲升上年之后一直都 keep 住这个位置很好的但是在那个兵员上方面除了季中签了格拉斯高流浪的中场麦里奥特这个苏格兰的新希望但是这一场当中他未出过场的所以那个状态都是有些有待嗰个成名。 多谢阿松解说先，手足可以翻翻嚟啦，唔好成晚睇相啦。有时睇下呢个样子都 OK 嘅 ，OK。 唔系。 咁咧就点多啦？呢个礼拜就吓即系好波啊，非常多啦。除咗头先讲嗰两场啦，即系西甲打比啦，英超双红会之后，咁啊拜仁对武信加话呢场波都系好睇嘅。咁啊喂， 一对三啊， 系啦，冇错啦，系啦，即系留翻呢个留翻俾你讲嘅啫，特登做个位俾你。OK， 喂，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喂，两点几啊，大家准备得夹啦。是不是先啊？好吧 ，OK， 喂，阿松请宵夜，赶时间走。好，多谢大家。下个礼拜一时间啦，继续有惊动足球场同埋车身窝里马，好嘛？多谢大家收睇，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